猜中却还配合，没说想做这个记录你我写三句身旁你的眼 别让他突然不忍心，再说几句甜言和蜜语。 别人好聚好散，只是故不醉意。

的房间，这些年养成的品味愈加刁钻，最好的音响摆在窗前，没人在身边，我们只用一句话的誓言了断了陌生之熟悉，再讨喜欢互相逼着谁更无所谓，晒着热闹照片，别在大街小巷遇见，一路变成相反，原本以为会哭得很惨，却不以为然，别在他人口中听见遗憾变成反感，总在夜里各种狂欢，不敢承认孤单。

释放我的那双手，可笑在爱的陷入模糊时候，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，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看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，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敢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需要人陪，作词王力宏，读歌人伍周同。打开窗户，让孤单透气，这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人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一种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也不猜落在何地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

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，为你我也可以。我的快乐与恐惧在意，你想都翻译成言语，带你进我心里。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，看得见却触